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中国观察家。 各位凤凰 U Radio 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三 D 画新闻。在之前的两个星期呢，三 D 画新闻每周都推出一集中国观察家，这是在今年三月份两会期间，我们集结到在国内几位专家学者以及公民社会的参与者，从法律、媒体以及从今天将要听到的选举三个层面来谈他们观察到的中国。那么在今天，这将是中国观察家的第三集，我们将会来谈选举这个议题。选举一方面它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另外一方面呢，相信有很多人也都对这个人大制度抱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的人说它是一个橡皮图章，有的人说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选举行为，它保证了中央权力的集中和运行的顺畅。那么我们今天将要访问到的这一位，他的头衔有一点特别，我开始看到这个头衔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想到战国时代的这个苏秦，他们的任务就是中国的说客。哎，大家最近看过有一个美剧，这个叫做Kevin Spacey 演的这个 House of Cards， 里面呢让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这个 Underwood 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而是那个真正具有权力或者说权力的代言人，就是美国说客集团的代表。如果大家熟悉的话，在西方的政治当中都有这个 Lobby Group，就是这个游说集团，他们可能在西方的议会政治当中才是真正的幕后推手，但是在中国有这样的说客吗？或者说他们的游说行动是怎么样把民间的声音或者说他们的意见带到一个国家级的政治舞台当中呢？我们来听到这一集的访问，访问到的是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熊伟。诶，熊伟他的正式的一个头衔啊，叫做公民参与立法者。我们来听到熊伟是怎么看这个游说的问题的。 公民参与立法，不能够简单的说是游说，游说呢，在西方国家的游说的话，它是指的一些团体，或者是个人，向议员施加影响力，那么相比于说我们这样做的话，实际上是跟那些代表或者叫议员，这个他们的合作，在推动一些制度建设。我认为跟游说还是有区别。跟西方国家的游说制度不一样。 通常我们认为游说都是代表利益团体的。那您说的这个合作，比如说您认为您是在代表谁呢？ 不代表谁，代表我们希望这个国家更好，社会更进步。 那所有的这些议案，我看您历年提出的议案，好像这个跨度或者说跳跃度也很大。好像在各个领域的这个议案都有。那您有没有一个范围或者说标准，就是您会主要的关注什么领域，或者说您每年提这样的议案背后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吗？ 这个一方面就是自己观察的有重点，就是农村基层民族，农村问题的解决，这还是一个重点。另外一些的话，就是它也是就是涉及到一些民生问题，这个影响也很大，但是就是很少人去推动。你比如说这个关于控制吸烟，我们是大概是五六年前就开始推动，跟南京代表合作一起推动，呼吁要求制定公共场所禁烟法，烟害防治法。最开始推的时候都没有人提这个议案。那么从现在看，就是全国人大，文教科委委员会吧，也表态了，说这个要把这个控烟的立法，全国性的控烟立法要加快进度。 您觉得这样的立法跟您的推动有关系吗？ 肯定是有一定关系啊。因为我们找了一些代表，他们提交的议案，然后后来是全国人大、卫生部联合开这个议案的这个座谈会，就把他请得去了。 您找的这些代表，他们都是什么样的背景？ 一般以基层代表、资深的代表为主。 他们比如在职业背景上有什么？ 职业背景呢？我职业 比如说，一般大家会想推动控烟立法，会不会去找卫生界的或者说医疗界的？ 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 嗯， 你找了有的，有些人反而不一定。 为什么？他们是专业的呢？ 我觉得与你的责任感更重要。 嗯， 对，就是因为他有的代表，他是很想做些事情。比如说，我现在特别着急，就是为什么呢？就有一个代表，他写了个建议，要我帮他完善一下。 嗯， 今天建议就截止了，然后一大堆事情。 是有一个代表要， 比如说， 哦哦，嗯， 他是提案有一个建议，关于农村的一个建议。 嗯。 我就看他就给我说了这个事，希望我能够帮他完善。 嗯， 刚才给我发短信。 他为什么会找到您呢？ 我找的他。 您告诉他说我来想帮你。 也不一定，因为你跟代表这个接触啊，不要一开始就说什么我来帮你，一开始先第一步应该认识他。 嗯。 不要说是你来帮助他呀，或者是你想请他干一个什么呀。 嗯。 这样的话让别人会觉得就很唐突。 嗯， 这个会对你产生戒心。 但是您去找接触代表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希望能够参与到他立法的这个过程中去，是吗？ 这个也是有选择呀，因为你接触了很多代表，认识了很多代表，那么可能只有一部分人，他是愿意做这些事情的，就他很有责任感，他愿意做，就因为你也知道很多代表他就是不想做这些事情， 嗯， 因为也没有这个硬性的规定，你做的多也不会给你一个奖励。也不会说让你连任， 嗯， 那么很多人就说是反正无所谓， 嗯， 然后他自己随便提两个建议就 OK 了， 嗯， 那么有些代表就是希望能够，就是多做一些事情， 嗯， 那么这一批人，这个，我现在看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职业的人都有， 嗯， 也有官员， 嗯， 也有 官员的级别高吗？ 官员级别不太高，厅级吧， 厅级。 对， 在全国人大的代表当中，厅级的官员不算是什么大官。 是大官他大官从来不做那个议案，你看到没有，那个省部级上官员从来不领衔提议案。 嗯， 然后也有国营的企业家，也有私营的企业家，然后教师也有，教授也有，反正什么样背景都有。但是我自己总结的话，就是代表中间比较有责任感的， 嗯， 一个是知识分子代表， 知识分子代表， 对，知识分子代表就是那，然后呢，就那些无党派、民主党派的代表， 嗯， 第二个就是些基层代表， 基层代表， 对啊，我今年不提了有一个通过代表提了有一个议案，就是关于土地管理法修改嘛， 嗯， 就是一个农民代表， 是通过哪一位代表提的？ 那就先不忘说，我就说你现在讲的什么都不好说， 嗯嗯， 因为你这个东西他没有正式公布， 嗯， 你万一说了之后他给你， 但是他答应了您会提吗？ 已经提了， 已经提了。 现在是议案，是这样一个程序。议案应该明白它的建议的区别， 对， 它是关于法律性质的。 是， 它还要经过几道审核，到最后 还有联署。 联署都是小事情，它有30名代表，连这个都是小事情。它首先要经过省里面批准，同意你这个是不是能够列为议案，然后呢交到上面去，全国人大他们还有一个议案组，他还要审议。就说你这个是不是合作议案？我去年也是一个关于土地管理法的，他们就也知道可能是跟我有关，后来就我找了两个省的代表提嘛，但内容肯定是有的不一样嘛，文字上面肯定是有区别，但是精神实质上是一样的，就是要修改的条款肯定是差不多的。后来他们就找了一个代表，就说你提的这个就跟别人这个代表团提的是一样的。怎么办？那别人说如果都是一样的，那肯定我这个撤了算了的。 嗯， 结果后来我就把这个东西拿了一看，我说你看看这两个完全都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遇到过很多这种事情， 嗯， 包括你这个提交议案上层联名交上去了都给退回来了，实际全国人大的时候有一个民政局长帮我提了一个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议案，上层的联名交上去了，省里面也通过了，最后交到全国人大的时候给他退回来了。 有时退回来理由是什么？ 他大概是都会有些内部的一些控制，就是哪些不要提议案。 这些控制您指的是？ 他就有一些，就是有些东西他不让你提。 嗯， 因为这个是也是他们上次前几年一个代表跟我说过，他们大概是全国人大，就内部有二十多个意外是不让提的。 他有具体说吗？比如说哪一类？ 也没有具体说，反正那个选举法，生命委员会选举法是不让提， 选举法不让提， 村务公开法不让提， 村务公开法， 哎，这两个因为都知道是我在推，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器官移植法，这个不让提， 嗯， 因为也是有代表提上去之后给他退回来了， 嗯， 就内部再说，还有一个很奇怪，把那个特殊教育法也不让提， 什么法？ 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特教、嗯， 对，就是那个什么残疾儿童那一类的教育，这个也不让提，就是很奇怪。 有解释原因吗？ 不解释原因，那就是全国人大的他自己说的。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们今天听到的是 3D 化新闻的特备节目中国观察家，今天的访问嘉宾是新启蒙民间公民参与立法的负责人熊伟。熊伟呢有非常多的身份，他一方面呢是民间智库的负责人，专门研究这个公民是如何参与立法，另外一方面呢他自己也参选过人大代表，曾经是一位人大代表的独立参选人。那我们接下来将要听到的就是熊伟他来评价目前我们可以说在中国实施了50多年的这么一个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他怎么来看今天在北京每年的人民大会堂这个最高的政治舞台上，理论上代表着全体中国人来议事的这些人大代表呢，他的看法又是什么？我们来继续。 他们是记者， 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公正地去阐述事实。 法学家， 以宪政来治国是唯一的出路。 选举专家， 希望更多的人都认识到人代表选举的重要性，认识到选举是民主的基础，然后去推动选举。 言论、宪政、选举，直击中国最敏感的部位。 整线节目以及网络专题重磅出击。 凤凰 U Radio 中国观察家系列 重新打量这个国家， 敬请关注 3D 化新闻及凤凰 U Radio 网页专题。 实践的时候每一年大概平均是有1000件意外，从11届开始，就是换了人开始，突然就降到了400-500件。你可以去查一下那个每人提出意外的那个数量， 嗯， 就内部控制就很严的。 你觉得这是因为内部控制加强了？ 对，那个议案组的组长就何业辉，他最讨厌我， 嗯， 多次点我的名， 嗯，点您的名说什么呢？只要是有熊伟参加的提案以后， 不是，他就说有个熊伟，那当时我在法制报工作嘛，就是在这个全国人大代表培训的时候就点我的名，有一个记者叫熊伟，他说他是法制日报的，把很多议案给了很多全国人大代表， 嗯， 他就这样说， 嗯。 他也没有说给议案给他们不好，他就是反正就说就把议案给了很多。那 但您觉得这是对您的一种警告？ 不是对我的警告，是对代表的一种警告。你的代表那些人什么人一听就知道，哦，有个雄伟，哦，他都这样干，是吧？他就会对你有警惕了， 嗯， 对不对？ 嗯， 哎，然后他们个别的也是对代表可能是有些施加压力， 嗯，为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他们不可以接受一像您这样的这个提交的议案？ 但是以后我都希望接受啊。 嗯， 这个立法权是 您有跟代表聊过吗？他们为什么会受到这种压力？他们的理解是什么？是因为议案的内容吗？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他不可能不是因为议案的内容，他一个是在全坛点了我的名，第二个，嗯，那个就是可能也有个别的谈话。应该是有，因为有的代表就是突然跟我关系跟关系非常好，啊，主动跟我说啊，今天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我提，然后突然就不理我了，这肯定受到压力了嘛。 嗯，他们为什么会来找您说问您有什么东西要他们？ 哎，是啊，很多代表就跟我很熟的哇，我就说了。 您觉得他们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 还是一种责任感的。 责任感。 对呀，啊，我就跟他说，那些基层代表、民主党派的代表、知识分子代表，这中间还有一批人是有比较有责任感的。 就想做一些事情的。 嗯， 啊，有大多数代表是不想做事的，官员代表、企业代表，大多数人 是不想做事。您有统计过吗？有多少这样的代表来找过你？ 这个一，我跟你说，最开始是我去找的他们。 嗯， 是吧？我一个找一个，一个找一个，然后就认识了很多。哎，然后就熟悉了之后，跟他聊嘛，聊到他如果觉得他也觉得聊内容觉得挺好，他就会说，哎，你也来帮我准备一下，或者帮我写个这方面的这个东西，或者我写的东西你帮我改一下等等。 嗯， 经常有代表这样找我。 嗯，像这样就是说会，我的理解，像外国的议员有常设的办公室，他有一些固定的参谋的， 对 这样的人大代表人数多吗？ 没有啊， 没有。 啊，中国哪有的？中国都是兼职代表。 我知道，但是他们可能没有一个办公室，但是他可能有固定的这么一些人，就是帮他出谋划策，或者有这么一个团队的，这样的人有。 他也不是说那种固定化的，他肯定还是有人愿意帮助他们，或者他想提交一个什么意愿，他会去找几个相关熟悉的人去请他们出谋划策等等，但是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一般都没有。 但您刚刚说是有代表的责任感让他去这么去做， 对、啊、 这种感就是这样的形式，您觉得是一种稳定的形式？ 应该是，对，因为那些 他的这个责任感会驱使他每年都去做事。 对啊对啊、就是、 有没有发生过代表突然哪有一年就是可能偷懒了，或者说有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心灰意冷了不想做？ 这个一般代表提的意愿提的建议都比较少，所以说他这个要是提个建议也比较容易，但是肯定也很多是提了后来提了心灰意冷的，觉得作用不大， 也有这样的， 应该有。 嗯 嗯，但是就是说他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只是做的多做的少的问题吧，而且提个建议是很容易的，很简单的，随便你工作生活中间遇到的一些事情随便一想就会想出一个建议来，一个人前面就可以交上去了， 好像听上去有点像完成功课交差。 也不一定，他还是想做的事情。那 但他的这个建议刚刚说的跟这个立法是有区别，建议可能就是没有必要来认真的对待你，就是没有这个义务来以程序的方式处理它。我记得有一年有一位代表提了一个质疑，说至于国家体育总局不应该继续存在，当时是国家体育总局给他的回复，证明自己需要存在。像这样的情况有吗？多吗？ 多啊，这个奇奇怪的事情都多了，包括虚假的回复，不回复多了。 虚假的回复，什么是虚假的？ 你比如说我曾经很早之前通过代表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反映对方人大代表假选举，后来那个地方从乡镇到区到市到省人大，全部用了一套假的答复。 您怎么知道这个是假的答复？ 因为我到地方去调查过呀，比如说他那个地方人大代表就没有选过呀，然后他们搞了很厚一叠材料，很多人佐证，很多干部都佐证，说选过了，拿出什么证据来？选过了，拿出什么证据来？但是我到那个村里面去了，他根本就没有选过呀。你要选，这个选票不要发到农民家里吗？那农民就是不光是代表是谁不知道，就连有没有代表都不知道。那你说这个不是个假的吗？ 那您后来把这个 没有，那要保护代表了。 你要保护这个代表？ 对呀、啊。 但是这些代表他是假选举选举出来的呀。 你不能这样理解，现在的全国人大代表是属于推荐制。但推荐制中间有相当一批人是有责任感的。你是 即使他没有经过选举的程序，他也是有责任感的。 对呀、啊。因为那些基层代表中间很多人都是很优秀的，你们这次出现那些大学生村官代表，很多人都是主动要求到农村去的，还有一些就是做得还不错的，然后那基层代表很多都是全国劳模呀，他不是全国劳模，他当不上，很多情况一般情况下当不上代表。你看那个安徽的那个最美洗脚妹刘丽，他就是一个学雷锋的一个典型，就是愿意做好事，然后把他推荐上了，选择了全国人大代表。你就不能说刘丽，你不是我们选的，你是假选的代表，你不能这样理解这个问题。 他没有经过选举程序，但是您觉得他也合格？ 不是，你这是看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因为全国人大代表是由省人大代表选的， 对， 是吧？ 嗯， 那么至少在这个程序上面，他是走 走过了这一个程序的。 嗯，那您刚刚说这种假选举的情况，选票都没有发到， 我说的是最基层的乡镇的。 嗯，乡镇的。 嗯，乡镇的那些有些是假选举的。 嗯 嗯嗯，那么你这个上面的话，他至少他是要走程序，就是间接选举，因为他是四级以上的是间接选举嘛。 对， 间接他起码是要走这个程序的。 嗯， 走这个程序，他那个起码那个程序上是走了。 嗯，程序都是走的。 嗯 嗯， 反正那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够偏激的去看待这些问题。 嗯， 不能说我一说这他们就这也代表，你凭什么代表我们呢？你是我们选的吗？你不能简单的这样讲，你简单的想那你就钻牛角尖了。 嗯，大家这么想有什么错误吗？ 当然错了啊，就是你如果说质疑他的合法性，你可以去推动，是吧？你比如说你可以去呼吁全国人大代表直选。那么你又不去做这个工作，然后你又去质疑说你这个代表不是我们选的，不能够代表我们，你这不就钻牛角尖的吗？打个比方说，假如全国人大代表15年之后才能够直选，那么你这15年内你是不是就都发牢骚呢？你发牢骚现在已经发了，从90到现在已经发了二十多年了，发牢骚有什么用？没用的，是吧？所以说这些言论是有害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多人攻击那些道德模范代表，说你们救个人他就成了全国人的代表了，我觉得都不对。你不应该去攻击这些人，你应该要攻击的贪官，攻击那些不作为的企业家去，你说是不是？这些人才真正是不为农民，很多是不为老百姓说话办事的。那么基层代表很多是好的，我接触过很多基层代表，大部分都是很优秀的。 您指的优秀是？ 就是还是有一定的责任感，就这个责任感有强有大有小。 嗯， 然后呢，他们有的人胆子大一点，有的人胆子小一点，因为他要选肯定要选正常可靠的人嘛。那么有的人他就胆子大一点，他就愿意去监督这个事情。 嗯， 有的人胆子小一点，就是怕惹麻烦。 嗯， 但这些人他不愿意监督，他可以帮助你去提建议。所以说我们就要现实一点。 但是您这说的这个标准听上去不太高，只要有责任感就可以了，有大责任感跟小责任感 就可以。对呀，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你说那个，怎么说？你说呼吁成立一个读书节，这个是没任何敏感性的，那么有的人他就可以愿意帮助你提，你给他说好了， 嗯， 对不对？ 但是这听上去也不像是一个人大代表他应该要做的。 这就是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就跟他就是有他这个一定的这个权利，就他可以通过提交建议，这个提交建议很多还是起到了作用。你比如我们呼吁那个修改刑法打拐，呼吁了有10几年。 嗯， 2009年的时候，我们一个全国人大代表，一个工人，就是最普通的下水道的工人，那最基层的，他就提交了一个议案，提交了建议，后来公安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全部来答复的非常好。然后后来看到他有些内容，就是前段时间不是发布了这个国务院发布了这个2013到2020，这个中国打拐行动计划嘛，那很多就是采纳这个里面的内容。 嗯， 就是很多代表做了很多事情，大家是不知道的。你比如说劳教制度，我不跟你讲，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这个违法行为矫制法，这个今天也有代表提违法行为矫制法，就是要在劳教制度进行改革的， 没错， 是吧？比如说我们劳教听证制度，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 嗯， 我不说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别人就把它提上去了。那么这提上去的时候，在相关部门在立法的时候，他就可以作为参考。他不管他听不听，他有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参考的，有参考比你什么都不做是要好吧。 是记者， 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公正地去阐述事实。 法学家， 以宪政来治国是唯一的出路。 选举专家， 希望更多的人都认识到人代表选举的重要性，认识到选举是民主的基础，然后去推动选举。 言论、宪政、选举，直击中国最敏感的部位。 整线节目以及网络专题重磅出击。 凤凰 U Radio 中国观察家系列， 重新打量这个国家， 敬请关注三 D 化新闻及凤凰 U Radio 网页专题。凤凰 U Radio 中国观察家。 各位好，欢迎回到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今天听到的是每周一集的中国观察家。在之前的两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路透社北亚首席记者林光耀以及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的访问，分别谈的是中国的媒体以及中国的法律。那么我们今天要来请大家谈的话题就是中国的选举，访问到的是民间智库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中心的负责人熊伟。熊伟有非常多的身份，他自己不单是一个学者研究中国的基层选举制度，更是亲身参与过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过中国的人大的选举。那么同时恐怕在海外他更知名的一个身份是他参与了乌坎事件，为乌坎村提供了一个选举的技术指导。那在今天和明天的两天的三 D 化新闻当中，我们将要听到的都是来自熊伟的访谈。我们刚才听到熊伟对于目前的人大工作以及他自己对于自己这个说客，或者说他恐怕不会认为自己是说客，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他是一个愿意给人大代表充当智囊的这么一个人物，谈了很多他对于现在人大的一些观察和见解。那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诶，在之前饱受批评的一些人大代表，比如说申纪兰，熊伟呢就在他的访谈当中，诶，为像申纪兰这样的人大代表做出了一些辩护。更重要的是他也将会谈到自己的参选经历。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三 D 化新闻中国观察家熊伟的访问。 这个呢，不是说就很多事情大家是不知道， 公众没有办法知道。 哎，对呀、啊，你在 那为什么这些人大代表他不告诉公众呢？我今年在做这个事情，他是会担心见光死吗？ 那也不一定，有的代表比较高调的，有的代表就比较低调一点，他就愿意做点事情，尽自己的能力。 嗯， 他就不愿意，你不去找他就不愿意讲。 嗯， 哎，然后你看看媒体。报上的媒体更多的愿意去采访那些市长书记，不愿意去采访那些基层代表， 因为大家的想法很直接，觉得这些基层的代表权力不够。 啊，不是，这也是媒体这个一个媚俗的一个驱动。 为什么呢？ 他采访那些包括网络一样的，他们都愿意，跟腾讯网他们今年的重点跟原来一样，都是主攻省部级官员。 嗯哼， 这个他是想的话，能够为他们获得政治资源的，是吧？你基层代表，你比如说你提了一个什么，农村环境卫生，他觉得这个无所谓，提不提都无所谓，他不会去全力去推动这个事情。 嗯， 我觉得这个整个整体环境就是这样。你比如说人大代表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每个人去努力去推动人大代表制度完善了吗？五年一次的人大代表换届，我们就积极参与了吗？我们就站出来竞选了吗？我们就跟那些独立参选人做了义工吗？跟他们捐了款吗？ 嗯， 我们自己都没有做到，然后就是说这个人大制度是一块遮羞布，你说这个发牢骚，我觉得一点用都没有。 嗯， 而且今天还把那个矛头是对准了那个申纪兰，我觉得这些人更是脑袋坏了。 为 申纪兰是一个有益无害的一个代表。 嗯哼， 他没有害处。 那他的益处在哪？ 他也提了很多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建议啊。 嗯， 比如说我上次看那个媒体的报道， 嗯， 他就是这个退耕还林的时候，他就说你这个我这如果在我们他是陕西的啊，山西的代表，他就说如果说退耕还林按这个全国的统一规定，什么坡度多少就必须退耕还林，他说那我们这个地方就不符合我们的实际，因为我们这边耕地这个种的粮食都是坐在坡地上面的，后来就国家把这个就标准给改了。 嗯， 等等，应该他肯定还有类似还有很多提了很多建议，就是我们就没有去，没有哪一个记者去就把你申纪兰，我不说你从九届开始，从八届开始你提的所有的建议，没有谁把它全部给它整理出来。哎，你说了我这以后要整理一下，我还有好像有两年的那个人大代表这个议案建议的一个目录，我要去找。 看看孙建兰提了哪些建议， 嗯， 是吧？就是孙建兰是一个有意无害的人，他害了谁呢？因为全国人大代表本身就是这个样子，是吧？他是一个推荐制，然后他是。不管怎么样，他是各个阶层，他是都是要有代表的。然后这代表中也有一些是比较优秀的，你比如说这个赵东林，山东的这个编剧， 竟然提了要人大收回税权。 对呀、啊，这个人他为什么提这个？他就是平时他就有个正义感， 嗯， 是吧？他就觉得你滥收费，像老百姓滥收税就不对，他有正义感。然后呢，他自己都说了，他说我不过是在正确的时间说了一句话而已。有的时候要什么税权有全国人大力，这个很多人都呼吁过，是吧？但是他是全国人的代表，然后在开两会的时候他说出了这个话，然后媒体把这个话给他抓住了，哎，就造成了个反响，然后全国人大他们也想收回，那就正好互动吧。他不说我要收回，他是全国人代表的呼吁，是不是？我看那个李连林吧，全国人大副秘书长，他这个收回税法收回税权正当其时。那如果没有人大代表呼吁，他也不好说。他说的时候，你国务院的人怎么看待他呀？他也不会说这个话，是吧？所以说很多东西是互动，你不能简单的就说谁先互动是谁在先，这个是很难界定的。他肯定是全国人大，他们内部也找一种的想法。 您刚说这个独立参选人，您自己也参加过， 对、啊， 可以聊聊那次吗？您我看您微博上在说，虽然失败了，但是。好像并没有太多的可以抱怨。 是啊，参与不就挺好吗？ 嗯，您觉得您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失败就是你看，就是我们这个我住的这个我们这个选区是圆明园选区圆明园，我们背后就是圆明园， 嗯， 圆明园再加上这个什么白宾馆那干那个呢，还几个小单位一起划成一个选区，包括我们这个是一个社区，这个居委会。我们这个居委会上登记的常住人，登记的参加选民是200多人，然后那个，但是我们的常住人口差不多是有10000人， 嗯， 你如果说哪一天你下班和上班的时候你回来看，很多人年轻人， 嗯， 进进出出，他们都是基本上中关村的和在别的地方工作的一些， 嗯，当时有多少人参选，你知道？ 哇，在。就你刚才问我，就是我参与失败，就是这些人就在我们这个社区居住的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北京户籍的，像我也没有北京户籍， 嗯， 我户口没有转， 嗯， 哎，那么按照现有的规定，非户籍人员是很难获得选民资格，因为他规定你必须要在你的户籍所在地的人大或者选举机构开具选民资格证明，证明你的当地没有参选，你有选民资格， 嗯， 拿着这个证明你再来回来。然后再还要证明你在这个比如北京你要证明你在北京居住了1年以上， 嗯嗯， 那么怎么证明这个麻烦事情， 嗯， 我们这个做了准备就好一点，因为我就办暂住证呗， 嗯， 是吧？我就提前一年我就把暂住证办好了，我提前一年我就准备参选，就把暂住证办好了， 嗯， 然后到了一年我再换，那别人就知道啊，就知道都知道我第一个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了，第二个他们也都认识我，知道我要参选。 嗯， 哎，他说这个都不用看了，就知道你在这住了1年以上。 嗯， 然后就是我和我父亲两个人登记了。 嗯，所以您是合资格的一位候选人，在北京的圆明园的举办区。 我要说都合资格。 嗯， 都这来这里的人估计， 即使他们没有北京户口，他们住在这里，符合您刚才说的这些条件，都可以参选。 是啊， 嗯，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要你在当地开选民这个证明，我后来做了很多宣传，我的选民这个选民这个宣传单还在吗？我这个发的这个宣传单发了大概有2万多张，你看那门口那边还有一个选民这个办公室，你看那个牌子还在，还拉了很多横幅。 宣传这个传单上写什么呢？ 请大家积极参加选民这个登记，第一遍是要登记，然后才有权利投我的票。 福源门的朋友们，我叫熊伟，在福源门居住9年。 嗯， 嗯，然后呢？有人来找您吗？ 很多，好几十个人。 是吗？ 我的开图书馆也给吸引了很多人来嘛。 嗯。 但是就是都遇到了这个问题啊，就他们不可能就回去开这个选民资格证明。 关键是您的理解是支持您的人，他们没有选民资格，或者他们没有办法证明 很难办理选民资格。 嗯。 哎，所以他们就没办法呀。 嗯， 所以我现在不是要呼吁要建立一个全国选民登记管理系统， 嗯， 就得跟那个公安机关的户籍管理联网。你这样那个联网之后，你就不需要回去办那个这个什么开一个证明的。 嗯， 我在这边一登记一查，我觉得当地你就登记不了了嘛。 嗯， 是吧？那不就解决了吗？ 您知道当时您的竞争对手都有什么人吗？都是谁吗？ 多了很多，推着一帮人跟我竞争。 是吗？最后选上的那一位您认识吗？ 圆明园管理处的副主任。 嗯， 正是推着他。 嗯， 然后搞了一帮人，就是他们是让做，是为了在这个正式候选人和初步候选人环节就把我给挤下去。 他们是谁？ 是官方的一批人吧。 官方。 哎，政府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居委会就把原来的老主任推了出来了，根本就不想选，把他推了出来，让他也参选。参选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说要去选正式当选上，是为了分我的票。 分您的票。 啊，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成为初步候选人，你要找10名选民登记，这个 联名推 荐。 对。 然后按照选举法的规定，就是每一选民推荐的人数不能超过一选代表的人数。那么我们这个选举只选一个代表， 每个人只能推荐一个人， 每个人只能推荐一个人。那么他就把他推上出去，然后居委会的小组就开会，让大家都来签名，推荐他。 嗯，然后您支持您的那些人又没有选民的资格。 我还是找的， 还是有一些。 对，我找当地的嘛。 嗯， 找当地的，我知道我肯定是选不上的嘛。我后来， 嗯， 因为我看那个大家。这个什么原因呢？大家还是不愿意去参与这个事情， 怕惹麻烦吗？ 不是怕惹麻烦，第一个就是不愿意接了。第一个，把那个选择单发给他们，然后他们吃饭时干什么我都给你们发选择单。他们第一个问题，哎，我有选民资格吗？我能够选吗？我能够选代表吗？这第一个问题， 大家都不太确定。 对，第二个，我投你的票，我有什么用吗？ 您怎么告诉他？他这么问您的话，您怎么说呢？ 我就说你如果投票，我选择了，我能够为你服务，就很简单。 嗯， 然后有些人就有兴趣。 嗯， 对，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嗯， 还是大家这个没有这个意识。 嗯， 这是大学是最好的， 嗯， 最好参选的，因为大学生都有那个民主法治意识，都知道人大代表选举还是有用的。像这个地方，你要费很大的劲。 嗯， 但是不能说费劲就没用。第一个他知道了我们人大代表是可以选的， 嗯， 是吧？ 你普及了这个， 就普了法了嘛。等还有一些人他们知道他们怎么办理手续也可以获得选民资格的，那么这些人他们下一届的可能就提前做准备了。 嗯， 但是就说这个人大独立竞选了，最关键的还是要有些人愿意站出来，这是最关键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选区，如果说我不站出来，也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我都不用去办理这个什么选民资格。 当时像您这样的独立候选人还有谁吗？ 比较少了。 嗯， 全国站出在微博上呼吁就是承认的，然后可能愿意站出来，全国加起来肯定也就是几百个人吧。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中心负责人熊伟，熊伟现在也是北京大学的兼职研究员，自己参选过人大代表。他刚才说在他那一年全国上下和他一起以独立候选人资格参选人大代表的大概有几百人。我们将在明天的熊伟的访谈节目中继续来听。那这里是3D化新闻，我们今天的全媒体互动话题呢，回到我们每日进行的这个时政的议题上来。台湾和日本昨天签订了日台的渔业协定，那根据这个协定呢，台湾的渔船将有权利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当中捕鱼，这其中呢就包括了现在由日本在控制到的钓鱼岛。那当然大陆和台湾方面都一直对钓鱼岛声称拥有主权，这个声称的部分有重叠的部分也有冲突的部分，两岸一直没有能够达成联手保钓。那如今日台又达成了这样的渔业协定，大陆的国台办昨天是表示严重关切。那很自然的，如果你熟读这个36计的话，一定会想到这恐怕是日本的一招离间计。那你觉得这次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真的中了离间计吗？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全媒体有话直说。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 D 话新闻有话直说。昨天的突发新闻是台湾和日本达成了台日的渔业协定啊，台湾的渔船将可以在钓鱼岛的海域进行捕鱼。那这恐怕是台湾和日本单方面的一个协议，虽然之前也谈了十多年了，但是大陆的国台办呢在昨天就表示严重关切。大家可以想到在这个保钓的议题上啊，其实是三方，有大陆、台湾还有日本。那现在台湾跟日本好像达成了这么一个是媾和吗？有人说是一个媾和的这么一个协议呢，大陆怎么办呢？这一招是不是日本的离间计呢？欢迎打电话进来啊，发表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或者是下载我们的手机的凤凰 FM app， 下载到你的手机里面，然后呢一键 call in 打进来，只收本地的通话费。 是，今天在有话直说环节和我朱明熙在一起的是燕婷。 好 好，我们今天来接听第一位听众，应该是广州的钟小姐。 钟小姐你好。 你好啊。 哎，你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你觉得日本在其中起了一个离间的作用吗？ 对的，我同意啊。 嗯，怎么说？ 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台湾对中国太重要了，真的。我觉得中国政府呢应该防止台湾跟日本呢走得更近。这样的话呢会阻碍中国收复台湾的，就是回归中国。 嗯，那你觉得这样子会不会是中国的一厢情愿呢？ 不会的，因为我觉得事实摆在面前，台湾一定会回归中国的，就是看中国政府去怎么样去处理台湾跟日本之间的发展了。我觉得应该从现在开始做，就是去防止他们，就是台湾跟日本走得更近，现在阻止还来得及。如果是他们越走越近的话，以后中国要谈判收复台湾、回归中国的话，就更难了。 嗯，好，谢谢。 中国， 好，谢谢钟小姐你的意见，谢谢你。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啊，江先生。 下一位是江先生，同样是来自广东。江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今天我们说这个日本耍了一下这个离间计，你会这样同意吗？ 哦，这他日本是有这个意向啊，他就怕我们两岸联手保钓嘛。 那你觉得咱们中计了吗？ 你觉得该怎么办呢？你觉得两岸该怎么办呢？ 两岸本来就应该啊，为了我们中国的钓鱼岛主权问题应该联手的问题，那台湾啊，跟美国那一边跟我们合不来啊，政府去上面不能够做到是吧？一中框架那个协议下的这民党派的。 嗯，那你觉得现在中国的态度是应该强硬呢，还是怎么办？ 我们中国还是要坚持这个一中的框架下的主权啊，应该算是我们的主权的要求啊，还要那个批判跟日本违背那个一中建交那个联合声明，承认一国中国的原则，对吧？ 嗯。 我们还是要算是我们的主权，还是技术啊，一定要强硬那个态度来对待了。 嗯，好，谢谢江先生。 好，非常感谢江先生啊。 刚刚他说要有一个强硬的态度。 好，刚才两位都是广东的朋友，都是表达了认为要在这个一中的前提下啊，进行一个钓鱼岛捍卫的主权。那其实我补充一下，这个台湾之前的对于钓鱼岛主权的这个声张呢，其实从台湾方面的表述来说，也是在一中啊，只不过这个中是各表的一个一中。 嗯， 那接下来是武汉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陈先生你好，说说你的观点好吗？ 嗯，是这样的，就我倒不认为他这个是，就说台湾相当于中的日本这个什么离间计这种说法。 你不认为是离间计？ 对，我想的话就是说，台湾就是我觉得这国民政府的话，怎么说也算是就是应该有聪明人，他就是说不会这么简单的就说会中了别人的这种小伎俩。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这个钓鱼岛鱼权谈判和这个整个钓鱼岛的这个现在这个争端，可能这一系列的事件，可能是有实际上可以就是放在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棋盘上来理解。包括就是最近我也注意到这个，就是说马英九也谈过，就是两岸之间这种政治谈判，就是说完全就是没有还没有去启动。包括这个美国那个驻台的高官也表达的这种意思，就是说 这个政治僵局完全还没有打破。 嗯， 所以说我不排除就说就台湾当局的话就想借这个就说台日之间渔业谈判包括这个就说他就说参加这个钓鱼岛这个争端的之间的这个解决的这样的途径来就说跟大陆之间就实现一个就是一个就是谈判的一个筹码，然后和大陆之间在其他各方面的这样就说这种就是对峙和谈判之中能取得一定的这个优势，这一块可能从这样一个大的方面来理解的话，可能更容易理解这个，就是说这个渔业谈判之间所造成的一些影响。 好，谢谢陈先生，谢谢你。 对。 哎，刚陈先生观点就是说，哎，台湾不是表面上的这个好像拿了一点小利哦，它还有其他的一个跟大陆之间两岸关系上面的一个思考。那我们再来接听最后一个。 马英九之前一直在推的一个东海和平倡议啊，虽然说没有得到太多的响应，但是这个日本突然之间跟台湾谈了十几年的渔权突然谈下来了，哎，这个时机也是非常的让人 琢磨 啊。下一位是方先生，方先生你好。 哎，你好。 来自哪里呢？ 广东的。 嗯，也是广东的。那怎么你同意刚才我们几位这个其他的听众说的吗？你的观点是怎么样？ 我刚才没有听到，我只是现在才接通。 那说说你的观点没关系。 我认为台湾是中了他这个日本这个间谍计。间谍计，因为日本他很精明，他是又利用台湾和大陆的矛盾。但是我认为台湾在这个问题上，在民族大义上是不能够犹豫的，在接近中华民族的领土，领土主权是不能够谈判的，是不应该跟日本来谈这样会伤了中华民族的心，所以台湾这个做是错误的。 您觉得台湾不应该跟日本达成这个协议？ 肯定不应该，因为在领土问题上你这样做就等于承认日本也有这个领土的争议嘛。 好，非常感 谢 方先生。 他的意思跟这个中国香港的媒体一样啊，就是没有主权谈何渔权。 是。 好，来接听最后一位。 桂先生你好。喂。 喂。桂先生在线上吗？喂。 桂先生稍等一下，桂先生在吗？ 桂先生你好。 哎，桂先生好像。哦，季先生 你好， 好像线上听不到声音啊。导播可以再告诉我一下季先生的这个 线 路吗？没有，好，季先生可能这个走开了。这个今天听到的听众打过来都是从广东打来的，可能这个保钓先锋啊，都是要从南方，都从广东来出发。那其实，在昨天的这个事件爆出来，可以说它有一定的突然性啊。这个从台湾方面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台日的渔权谈判其实是一直以来就有的，但是呢，悬而未决，拖着，突然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机啊，突然达成了这么一个。协定，那让大陆方面的就显得比较尴尬，你到底是介入呢，还是说这个顺其自然，哎，让这个台日去谈呢？一方面在两岸关系现在是比较和缓，可能在这个台湾的国际空间的方面，大陆没有以前那么严厉的一个打压的措施，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会涉及到将来在中国大陆方面，北京在跟东京谈的时候，你的筹码就会受到根本的一个限制。之前在两岸联手保钓的时候，确实可以感觉得到日本方面受到非常强大的压力，但是这样一种分而置之的一种战略，哎，是不是会达到一种削弱保钓的努力呢？其实是我觉得， 在这个，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日本媒体他非常的坦白，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协定就是要离间两岸的保钓的一个联合阵营， 这就是我们的计策。 对，那但是台湾这个马英九昨天在这个签订协议之后啊，他就说我们的主权没有让步，渔权有了相当程度的增加， 是台湾的利益表面上看似是得到了一个保存，但是这个我们如果看到一幅更大的图景的话， 是不是会有所损害呢？ 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的听众，也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再会。 拜拜。